哇！瑞文攞住晒成抽渔网，着晒水鞋咁，装备充足、啊，莫非你想转行？ 世杰，人系要增值自己，学翻一技傍身噶嘛。上次系学种菜，今次学养鱼，第时一定饿我唔死啫。 咁又啱。不过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年轻人维维，讲下佢点样由零开始投身海产养殖业。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航空气象服务。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4月6日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今日直播室里面除了我林以乐之外，就仲请来两位嘉宾。自从去年的2021年10月28日 Facebook 的行政总裁宣布将 Facebook 改名做 Meta 之后，就引起了一大好热烈的讨论，叫做 Metaverse 元宇宙。所以今晚我们请来两位嘉宾，想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元宇宙的缘起和影响，就包括呢冯挺贤，我叫做 Team 嘅，佢系商业区块链方案专家。另一位咧就系孙迪伦，我叫做 Eddie 嘅，佢咧就系虚拟会议及活动制作技术总监啊。咁啊，先讲下 Team 先啊。我哋即系呢个嘅元宇宙嘅元气系点样嘅？ 系啊系啊，博士你好啊吓，咁我就系阿添啦。咁如果你讲到咧元宇宙嗰个起源咧，即系英文就叫 Metaverse 咧，其实我哋可以早在90年代初嘅时候咧，喺美国啊有一本嘅科幻小说咧，就系尼尔史提文森嘅第三本小说，其实当其实系好畅销嘅一本小说，叫做 Snow Crash。咁但系当年喺香港咧， 中文叫做雪崩啊， 系啊系啊，雪崩啊，或者台湾咧就个名字特别啲叫遗雪啊。嗱，但系呢本小说咧，其实系佢第三本嘅科幻小说，亦都系最畅销嘅。点解咧？其实我哋可以讲一讲，就系话呢一本小说嗰个故事背景先啦。其实就系讲述喺21世纪嘅洛杉矶啊。当其时咧，佢又讲到全球经济已经系崩溃咗噶啦，但系实际嘅年份。大家唔知嘅，因为科幻小说啦嘛，系咪？等你有个幻想嘅空间啦。咁但系佢讲到一点咧，系好紧要嘅。原因嗰个经济崩溃咗之后，美国所有地方咧都已经系四分五裂，落咗喺啲企业啊或者喺民企嘅手上，即系人民系掌控咗每一个地方。当然啦，咁你联邦政府已经系退出咗噶啦，你可以觉得系一个冇联邦政府嘅 无联邦政府状态。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小说嘅主人翁咧叫做Hiro。咁佢系一个乜嘢身份咧？佢有两个身份噶。佢其中一个身份系一个黑客，即系 hacker。另外一个身份咧就比较特别嘅，就系写佢系帮 Mafia 啊，即系黑手党咧送 pizza 嘅外卖仔嚟嘅。系啊， 即系个小说里边嗰个主角定个作者啊？ 那个小说嘅主角， 个主角。 咁故事就讲述个主角咧，即系得闲冇嘢做嘅时候咧，咁咪戴下头盔插咗吓、啊、上网，咁就去咗一个虚拟嘅世界咯。而当其 即系个头盔系会唔会即系大家都系想象嘅啫？ 想象嘅咋？文 后来后来而家我哋见到嗰啲 VR 好熟嗰啲 VR 系咯， 系咯， 好厚嘅嗰啲啊嘛， 即系同我哋而家差唔多啦。我得闲屋企玩 VR， 后边插条。 冇嘢做就步兵出去送外卖， 系 啊， 差唔多。 所以点解 实现咗嘅？ 所以点解个小说系真系咁畅销咧？原因系影响后世啊，廿几年就影响咗我哋嘅发展啊。咁所以佢个小说咧，佢仲有个元素嘅，最主要就系话，当呢个 Hiro 咧入咗一个虚拟世界嘅时候咧，佢唔系用自己身份嘅，系用一个就而家大家都知啦，叫阿凡达 Avatar 嘅一个公仔咁入咗去，就同人哋去交往嘅。咁、所以喺90年代嚟讲，喺美国荷里活嘅电影啊，或者喺美国嘅小说嚟讲咧，都系比较前卫嘅。好啦，咁我哋就会继续落咗去咧，讲到元宇宙，咁呢一个就系、是。嗰、那個 即先嚟一個科幻小説先，咁好多時其實好多嘢咧都係嚟自科幻小説，因為佢係天馬行空啊嘛，咁啊較為裏邊嗰個結構複雜啲啊， 有少少同你嘅生活又拉近咗啲嘅，咁啊特別多人去睇嘅嚇。 係啊，冇錯啊。 嗰陣時係92年嚟嘅，上網都未知咩事嘅。 哦，嗰陣時都未係1.0應該 係。 係啊，喺我舊年咧翻去內地之後咧，就我發覺，因為我女咧都係嗰個年代，因為話我聽，其實啊，博士你留意一下，我哋90年嗰啲人同95年嘅兩個世界嚟嘅，我初初聽唔明嘅，我覺得正常啊，代溝3年一代啊，點會講5年一代嘅咧？我就仔細問，點解會5年唔係3年咧？我想講係3年一代喎，因為95年開始嗰啲人咧就已經開始接觸呢個嘅即係數碼化 互聯網， 互聯網即係個世界已經唔同咗啊！佢係好自然嘅嗰啲嘢係咁，但係。90年嗰啲咧就仲係未掂嗰啲，咁其實香港都係咁樣嘅、那個情況 係。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依一本嘅小説啦，咁暢銷嘅緣故咧，就後起有一個可以話有個場景咧叫做 Second Life， 就喺2002-03年咧就喺美國嗰度推出嘅。咁依一個場景咧可以被喻為係而家叫元宇宙嘅一個始祖啦、初型啦，係啦。 喺邊度推出啊？ 喺美國。 咪喺美國邊一度？即係 online。 online 哦，系啊 online， 咁但系佢嗰个体验嗰个多线上多媒体嗰个做法咧，系当年好新颖嘅，就系佢本身你系要申请入去做呢个原住民啦，做居民啦，四月申请啦，之后你仲要系兑换佢哋嘅货币，佢呢个货币叫 Liden 喎。是要兑換的，當其時兑換價是一個 Liden 是等於大概個幾銀錢美金先嘅。 咁啊，實體裏邊我哋其實去嗰啲乜乜樂園、乜樂園都是兑換的啦，係嘛？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慣噶啦嗰度。 即係迪迪尼嗰啲咁樣啦，但係網上啫。 但係俾你嘅感覺就是唔覺得使緊錢啊嘛。 係啊，冇錯。原因咧就係依一個系統嗰個開發者咧叫菲利普羅斯代爾啊，其實佢喺1999年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叫做科網股開始爆發嘅年代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有心去做依一批嘅硬件啊，係做網上一個虛擬世界嘅硬件。源於咧即係喺一啲嗱，我哋喺網上都係睇翻啲資料顯示啦，就話佢做過一個訪問嘅，喺2003年12月做過一個訪問咧，就講到佢當年就係睇咗嗰本小説。 哦， 係啦， 啟發咗佢。 係啦。同埋嗰陣時咧，佢啱啱嗰個年代，佢喺加州大學啊聖地牙哥分校咧讀書嘅時候咧。佢都有參加一個係最早期虛擬世界嘅實驗嘅一個工作坊，所以就啟發到佢畢咗業之後咧，就覺得誒依一門咧係應該有得做嘅，咁所以佢就做咗一個 Second Life 出嚟啦。咁與此同時，咁啱當年2002-03年咧，佢推出嘅時候就咁啱俾 IBM 咧係睇中喎。 系，难得有嘢投。 系啦，咁睇中咗点解啊？由大家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20几年前啦？喺2000年到2003年， 我发生咗太多嘢，我点会记得20几年前？两年，我哋呢两年基本上系唔记得咗发生过啲咩嘢，你明唔明？ 都可以咁话嘅，经历咗好多， 唔系冇嘢经历嘅，净系呢两年就系戴口罩、洗手，咁跟住呢两年我做过啲咩咧？咁啊，人生不枉过，原来真系枉过两年几，你仲讲20几年，边度记得？ 系啊，咁我又分享一下俾大家听下啦。咁因为 Second Life 咧，佢点解叫 Second Life 咧？就叫第二人生啦嘛，就希望就话你实体有一个人生嘅体验，喺虚拟世界亦都有嘅时候，正正就俾当年 IBM 咧睇中咗。咁 IBM 就同埋美国其他有几间比较大嘅公司咧，就一齐去支持去推出啦，就好似 Microsoft 啊、HP 啊，同埋喺日本有好多 嘅大品牌， 全部大品牌一齐去支持呢一个平台，希望咧都系一样啦，希望喺个 赚到钱。 系啦，当然啦，因为嗰时系讲紧 Web 2.0啊，开始进入 Web 2.0嘅年代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就个个涌晒入去嘅时候，有虚拟土地啦，可以做买卖啦。第二就话大家想喺虚拟嘅世界可以开会啊、交往啊成，不过好景不常啊。硬件是跟不上人的理念、啊、 我們經歷了一段很長時間叫 Web 1.0 那時候每個人都問的 2.0 是什麼呢 2.0 是什麼呢沒人答到的基本上是沒人答到、 啊啊、 直至到以那個手機一出哇真的就發覺真的很不行多了 沒錯體驗方面是完全不同了立體了、啊、但是又是剛才講到好景不常因為硬件跟不上所以各個大企業嗰個投資咧， 係真係燒好多錢啊！ 嗯， 由2008年 IBM 直情就係話：喂，不如我退出呢個計劃啦，等你哋自己去繼續發展啦。咁所以 Second Life 喺2008年最高巔峰嘅時候，100萬嘅用戶就跌翻落去80至90萬。嗱，但係我要補充少少嘅，如果講我哋現今遊戲世界，你話哇一隻遊戲得100萬用戶咧，唔好意思啊，你唔算成功。但十幾年前，如果你有100萬網上嘅用戶咧，你其實真係好成功噶啦。 同埋十幾年前嗰個嘅遊戲嘅用戶咧，一定係唔包中國啊。 係、啊、可以咁講、 啊。你一講中國個市場就呢十幾萬，即係你而家喺中國球嘅一個平台，你自己唱首歌有十幾萬 fans， 好正常、啊。 你都唔好意思話俾人知啊，係即係啲咩咩啊？咁、啊、所以喺中國以外嘅喺當時過百萬咧，係都係一個好驚人數字啊！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喺 Second Life 嘅我哋叫佢沉寂啦，零八年沉寂之後啦，就與此同時啦，咁啱啱就係大家如果都明白元宇宙依個概念之前咧，其實就係一個區塊鏈啊嘛。零八年又係十一、十二月開始，第一個場景啊，就係 Bitcoin 出現啦。咁就慢慢一路一路就係好個技術方面就好扎實啊。咁就發展到咧今時今日就係話。 但係 Bitcoin 咧就係即區塊鏈其中一個產品就 Bitcoin 啦。 一個場景啦，應用場景啦。 場景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就唔好知咩叫區塊鏈嘅，老實講，即係一聽。區塊鏈 Bitcoin 咯 ，Bitcoin 即係區塊鏈咯，即係大家個觀念係咁樣混淆曬。 大眾係咁嘅，係 會咁樣理解。咁但係其實 Bitcoin 能夠用嘅人咧都唔多嘅，都係一個即係某程度嘅小圈子嘅一齊嘅玩嘅遊戲嚟噶嘛。 依幾年會好少少，多方面 佢有限量噶嘛嘅時候。 但係如果係我哋接觸得 Bitcoin 嘅話，都係投資嘅。 經過好幾代啦，應該咁講。即係 我都第而家第三個浪潮都嚟緊㗎啦。係啊，係啊。 即係第一代買咗嗰啲已經係掉咗出街㗎啦，已經跟住可能第三浸先翻嚟再買過都唔定。 我賺咗兩三轉㗎啦，都係啊。咁所以喺元宇宙嗰個搭建嚟講嘅話，咁我哋都可以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嘅。 嗱 ，Bitcoin 嗰陣時大家咧就係唔睇好嘅，唔睇好係咩咧？覺得一個虛擬貨幣。有冇搞錯？可以炒嘅咩？咁樣跟住同而家咧一講元宇宙咧，啲人一樣反應嘅就 係係 有冇搞錯啊？一塊虛擬地，你話俾我聽值幾千萬，傻噶咁樣，即係喂一個 NFT 有冇搞錯啊？可以賣咁多錢，你仲俾人偷咗添喎！而家咁即 係啊， 係成個觀念係喺個實體世界裏面嘅人覺得好唔實在嘅。 係啊，博士你講得啱㗎，即係好似我嘅經驗為例啦，我都算後期㗎啦，我係2012年嘅時候就因為工作緣故接觸咗呢個掘礦啊，掘礦咁就嘗試下啦，啊咁得意，有用啲電腦砌砌埋埋可以掘到啲數字貨幣喎，咁咪試下咯。唔知嗰陣時個心態唔知我嚟做咩嘅，但係見到開始慢慢個市場氣氛啦，同埋喺外國嘅投行比較關注呢件事嘅時候，就發覺，呢個可能係一個經濟 3.0 嘅一個先驅。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我本身都做咗 IT 或者係呢一方面都廿年嘅啦。咁我哋見到，如果係我哋做開呢樣嘢嘅時候，咁不如我哋都要試下啦。咁樣，咁就嗰陣時同啲拍檔咁咪一齊入咗去區塊鏈呢個行業咯， 就咁樣開始嘅， 係啦，咁樣開始啦， 咁掘礦咧都係比一般人容易理解嗰樣東西嘅啫， 係咯係咯，概念上咯， 係啊，概念叫掘礦嘅，實際佢唔係咁樣嘅， 係啦係啦，因為實際上你同即係比特幣嚟講，喺我哋應用場景咧，其實我哋覺得都係炒賣嘅啫，係啊，咁但係時至去到2017年之後，咁有 IBM 同埋 Linux Foundation。就係、是、有一套嘅佢哋供應嘅系統啦 ，Hyperledger 出咗之後咧，應用場景咧就真係可以落地啦。 嗱，在普通人嚟講咧，就係當然我哋接觸一套電影叫做《21世紀殺人網絡》啦。係 啊， 係 啊， 咁啊，阿 Leo 啊，佢係嗰個套電影就個女主角叫 Trinity 啦，即係好其實好嬌教嘢嘅，叫 Trinity 咧係嬌教嘅三一神論嗰個 term 嚟嘅。咁啊，哇！嗰陣時睇完之後咧，阿 Eddie 有冇睇啊？ 有， 大家感覺係咩咧？睇完之後係情咧，就係、是發覺好似睇阿周星馳個《西遊記》上集，郭登啊，你明唔明？講咩佢究竟？ 翻睇再翻睇， 唔系又出嚟之后扮明喎，你明白扮明嘅，大家搞咩？搞呢套咩嚟噶？即系除咗嗰个特技，嗰啲武打场面啊，嗰啲子弹飞过嚟好睇之外咧，系成套电影个剧情正咩嚟啊？咩嚟咁啊？你都睇到第二集，你先至叫做睇得明嘅啫，基本上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Eddie嗰阵时，你有冇睇晒三集啊？ 我睇咗两集啫，最近呢集就未睇嘅。 哦，点解咧？点解唔睇埋咧？ 我觉得要温习下先，因为之前咧太等得佢太耐。 唔系，好在你冇睇 嘅，系咪？如果又再解灯， 好难明白。要你直情喺网上要抄翻嗰个嘅时空嗰、那个嘅、那个时间轴，边度蹭边度，边个蹭边度先睇得明翻晒。咁啊，先入场再睇过要嗰只。 系啊，所以就温下书先。 咁跟住咧，再一般人嘅观众就系另一套好震撼，就叫《阿凡达》啦。 系啊，系 啊，阿凡达电影一出咧，就即系嗰阵时，大家唔知咩叫阿凡达啦。 系啊， 呢套电影一出就大家，咦，哇，好夸张喎！即系最后尾个男主角就系放弃咗个实体世界，进入咗阿凡达嘅世界。哇！你哋觉得咦咩世界咁真系？ 咁而家变咗元宇宙嘅世界， 元宇宙嘅世界，即系你觉得哇喺。我个现实系呢个人系要坐轮椅嘅，但系去到阿凡达个世界嘅时候，佢系识飞嘅，咁即系成为一个超人嘅。咁呢个系大家个梦想。其实所有呢啲咁嘅电影咧，都有条桥嘅，条桥就系现实里边你唔系好掂，但系去到呢个世界变英雄咁嗰只咯。 系啊系啊，哇！反而木啊博士你咁样讲咧，我就谂起以前系咪有一套戏叫做《2001太空漫游》啊？ 有啊！不过嗰套就闷啲咯。即系你真系漫游咯，嗰只系比较系咪？即系个情况会系咁样，我觉得系有少少夸张嘅。但系我就觉得系即系在普通人嚟讲，元宇宙世界或者你所讲嘅 Second Life 啊嗰啲等等咧，就可能冇咁普遍或者经历过都唔记得咗啦。 系啊系啊系啊！ 反而两套电影就比较好深刻地嘅印象咧，觉得啊。系、哦那个世界原来咁恐怖喎、哦，原来即系如果进入呢个世界，我将会点嘅咧咁样。不过倒转头来望一望佢哋个仔咧，就会明啊。我都第二节翻嚟咧，讲佢哋个仔个世界系究竟咩世界啊？我哋先听首歌咧，就系、是、周杰伦嘅《阳光宅男》啊。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游回忆之旅 法国第三集， 一起回忆法国地标景点，主持和听众都谈得很开心， 当地的人都很 nice， 都很 helpful， 帮助游客。 法国人气景点圣米歇尔山 bucket list 里面一定要去的地方。 哇，今个星期继续谈啦，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请各位安坐家中， 一起耳朵游法国。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耐咧，直播室未试过咧咁多嘅嘉宾喺度噶啦，咁啊，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咁啊，今晚咧我哋系可以咁多嘉宾系好开心嘅，因为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叫做元宇宙嘅缘起与影响，咁我哋包括咧有呢个冯挺然阿 Tim 啦，佢系负责呢个商业区块链嘅方案专家，另外就系孙迪伦啊 Eddie 咧，佢系负责呢个嘅虚拟会议同埋活动制作技术总监嘅，咁我哋讲讲咧，其实我哋讲元宇宙咧，我哋呢个年纪人就觉得系好新嘅嘢啦。Eddie， 但系原来小朋友系即系十二岁以下嗰啲咧，日日都系玩紧嘅，系咪啊？ 系啊，博士。嗱 ，Roblox 咧就唔可以唔提啊，元宇宙。 系啊，系啊， 佢作为一个元宇宙喺上市嘅即系坊间讲嗰个第一股啦。 嗯。 咁样，其实佢呢个游戏咧喺2004年咧就开始创建噶啦。 零四年， 好早啊，好早。 开始写啦吓，咁啊，2006年咧就发布嘅。咁啊，舊年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幾 hit 嘅熱話嚟嘅。2021年咧，佢係最大規模嘅 IPO 啊。 哦， 啊，係啦，咁啊，佢係直接上市添嘅，即係想當日都係一個熱話啦。咁， 嗯， 啊，小弟都賺咗少少錢啦，照顧咁樣。 都係你個仔帶你啦，係嘛？ 咁，啊，我唔知係咩嚟嘅，係啊，我個仔話俾我聽，喂，爹哋。佢好似唔知喺美國 Nasdaq 定唔知邊度上市，咁，嗯，啊叫我買少少咁樣嚇，咩咩嚟㗎？誒，欸，我啲同學仔日日都玩嘅， 哦， 啊咁啊，後屘做過少少research 啊，咁原來咧去到2020年8月咧，每個月有超過1.6亿嘅用戶。 1.6亿 活躍用戶添， 即係註冊咗唔活躍嗰啲唔止啊。 嗱，佢個 research 係咁寫啦嚇，咁啊去到八月咧。2020年8月咧，佢即係呢條數係咁樣計啊。佢話有一半嘅用户咧都係美國16歲以下嘅兒童玩添嘅。 嗯， 咁啊，2020年嘅八月，咁16歲以下，咁即係講緊咧就係，哦，原來我哋嚟緊嘅 next generations 啊，可能嚟緊10年嚇，或者係15年或者20年。基本上所有嘅 next generation 咧都會受過 Roblox 嘅洗禮咁滯啊，或者佢自己冇玩啊， 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係咪先？或者可能佢啲同學玩啦，或者可能啲同學嘅同學玩啦。咁點解佢我哋講話佢係元宇宙咧？佢一個初型嘅元宇宙 ，which 係有幾樣嘢咧，我哋會見得到啊。第一，佢有一個自己嘅經濟體系，佢， 嗯， 有自己嘅貨幣叫做 Roblox 嘅，咁， 嗯， 可能係你玩遊戲要俾錢啦，啊，或者可能係你要換代幣啊，當係入場券啦。買喺裏面買衫褲啊咁樣，咁嗱呢個第一樣嘢。第二佢有啲遊戲嘅道具嘅，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我打 online game 都會買下劍啊， 哦， 買下武器 啊 咁樣啊嘛，係咪先？咁佢咧就會俾啲玩家咧自己設計啲道具啊，譬如可能我設計件衫，我設計得把劍，把劍可以熒光嘅咁樣，可以扣幾多分嘅咁，於是咧呢啲都可以俾玩家去自己設計。咁第三樣嘢佢有自己嘅文化，咁就係玩家可以設計隻 game， 咁譬如可能隻 game 係搶塔嘅，或者可能係我哋平時玩壁捉賊嘅，有好多唔同嘅元素，譬如可能亞洲人嘅就玩壁捉賊啦，或者可能係日本人嘅就玩一啲智力遊戲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元素。 但最重要係佢嗰個玩嘅人係自己可以設計呢個先緊要，就唔係我打機人哋設計好曬俾我跟住嚟打啊嘛。 係啦，所以呢個就有我哋。 而家成日都講啦，元宇宙究竟係啲乜嘢呢？我哋用現今或者係過去嗰二十年、三十年嘅科技，所有電腦嘅硬件啊，大家嘅知識啊，不無論係編程即係 programming 啦，或者喺設計上面，今次喺呢個元宇宙嘅初型裏面咧，都可以用玩家嘅身份去自己創造出嚟，咁、可以喺裏面真係可以去賺到錢啦。創造到嘢啦，又可以繼續大家一齊高興一齊去玩咁樣。 所以元宇宙就唔係舊年啊，即係 Facebook 改名先出現嘅，佢只不過係咧係踏入咗一個新嘅紀元咧，就將以往已經發生咗嘅嘢串連埋一齊咁解嘅。 係啦，冇錯啦。咁當然啦，嗱 ，Roblox 咧。即係講親到佢興起咧，都係2017-2018年嘅事啦。 差唔多，差唔多。 係咁，但係當中不得不提咧，就係 Minecraft 啦。 哇！ 係啦 ，Minecraft 咧，阿 Tim 有冇玩過？ 有啊，有啊。Minecraft 我都算最早期係真係真金白銀買嚟玩嘅。 要買嚟玩嘅。 買嚟玩嗰陣時係2011-2012年左緊啦。咁嗰陣時我就喺上海做嘢嘅，咁真係好悶啊！咁但係見啲朋友已經開始話啊，有隻 game 叫 Minecraft 好好玩㗎，裏面係一個個磚頭喺 block 喺砌下砌下咁樣，好得意㗎咁樣。哦，咁我都買嚟玩下啦。 嗯， 一玩咗之後發覺，真係會沉迷嘅，真係沉迷嘅。咁所以我對 Minecraft 嗰個歷史咧，就略知一二啦。咁其實佢有幾得意嘅。呢只 games 咧系几时开始创作呢？首先我哋睇下啦，系有一位朋友叫做马夫斯啊，呢位咧唔系一个美国人嚟嘅，佢系一个瑞典嘅游戏设计师，系啦，佢就参加咗咧有一个比赛咧叫。 你想象唔到啊！啲咁闷嘅国家嘅地方嘅人，可以发明一啲好玩嘅嘢。 博士，你要谂下，我哋香港有一只好大嘅品牌嘅家私品牌咧，都系嗰度嚟噶嘛，系咪？所以可能 我去过嗰度咧，你入到任何一间屋都系，都系呢个牌子嘅啲家私。 系啊，同埋。香港人好中意噶，咁所以就變成可能佢哋嗰邊嘅文化，令到依一隻遊戲咧，令到嘅玩家咧都有好有創意。咁佢點樣出嚟嘅咧？其實就係啊，依個馬庫斯咧就係參加咗一個叫做 Ludum Dare 嘅一個遊戲設計比賽，當年已經係22屆噶啦。咁個玩法咧係點樣咧？個比賽模式就係話要喺48小時之內，你要寫到隻 games 出嚟。 哦 重要是直播的重要是你一路寫編程的時候呢你要擺上網。是啦。咁當然咁48小時之後咁佢寫完隻 games 啦咁有好多嘅嗰、那個嘅我哋叫做 community 啦社群嘅共同嗰時已經係共同去投票佢就脫穎而出。咁佢最犀利係乜嘢呢佢就係喺2009年創立咗呢隻 games 之後呢佢正式嗰個版本喺2011年推出啦測試版㗎。博士已经短短一年之内是卖了100万份啊！ 哇！ 收入你哋估下是$3,300万啊！测试版啫， 测试版啫， 喂，你睇下而家所有嘅游戏测试版系唔使钱嘅，但系当年佢系够胆话我要卖要收钱。咁正正就係因為佢嗰個每一年嗰個活躍人數咧，就一路即係幾何級數上升嘅時候咧，佢。直情是去到呢個2014年嘅時候嚇，係當年係有我哋叫審計啊，有審計報告嘅，佢嘅用戶係突破咗1億人啊，全球啊。 哇！ 咁可想而知，你佢嗰個收入係幾高先啦、啊？嗱、正正係嗰個年代咧，就俾當其時嘅微軟公司睇中咗啦， 收購。 係啦，咁點解收購啊，博士？你估下、啊？ 因為微軟想發展遊戲。你一話 Bill Gates 個仔中意玩 ，Bill Gates 係得個女嘅啫，博士 點知點知？ 其實當年嘅微軟咧，大家記得起我哋2012-2013年左緊啦，我哋阿喬布斯仲係在世係掌管蘋果嘅時候咧、已經嗰個我哋叫做公司嘅 valuation 咧係已經高過 Microsoft。微軟係好多噶啦，咁所以微軟喺2014年嘅時候咧，想藉著。用一個遊戲，因為這個遊戲最大嗰個利益或者個價值喺邊咧，就是、活躍嘅用戶啊，所以佢睇中咗嘅時候，佢竟然用咗一個天文數字去收購、啊。你哋估下大概幾多啊？ 幾多啊 ？Eddie， 10億， 再多啲啊？ 10億就唔係天文數字啦，係嘛？ 美金啊！ 系啊，即系几多？ 嗱，总共咧系25亿美元嘅。嗱，原因点解咧？因为喺2013年嘅财务报告咧，净利润嗰度咧，佢其实系得1.26亿，即系1.2亿美金嘅啫。 哇，吓廿几倍喎！ 系啊 ，P/E 20倍噶， 一只 game 啫。 系啊，但系佢唔系上市公司嚟噶。 哦， 系啊，就用一个 P/E 20倍去收购咗只游戏。 咁睇好佢。 是啊，原因呢我哋又可以追溯返呢，其实喺微软大家都知道佢係出一个叫作劫视窗㗎啦、 嗯。 但係呢其实喺微软嘅历史嚟讲呢，佢出游戏呢都好多经典嘅作品嘅、嗯。好似 AOE 啊呢类型嘅系列呢都係深得我哋后生仔嘅欢心嘅当然。但係就唔知点解去到2010年之后呢，微软就开始唔出游戏啦。 嗯。 同埋佢出亲嗰啲游戏呢都唔卖得。系啊，咁所以可能 系出咗唔卖得，咁蚀本嘢，唔好再玩落去啦。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会睇啦，我哋睇就系话会唔会微软当其时嘅管理层觉得就系话游戏始终咧系小朋友会成长啊嘛，咁亦都系未来微软嘅活跃用户嚟嘅、 嗯， 所以喺2014年宁愿用一个天文数字去收购咗一间游戏公司，咁当然。佢當日嗰個決定係完全係正確嘅。原因呢我哋睇返報告啊，當日2014年收購咗之後，直至到去2021年啊，累計落嚟活躍嘅玩家係超過1.4亿，係活躍玩家。 咁即係多咗4000几万啫。 你睇係好少啊，咁、嗯、但係周邊利潤好高啊嘛。 嗯， 因为而家讲緊活跃玩家嘛。嗱又好坦白讲，一隻游戏如果係经历10年嘅时候，有啲小朋友都变大朋友啦，大朋友就开始玩其他游戏啦。 最近我女识嗰啲新朋友呢，同佢倾开偈，又同佢提啊香港某几个好出名嘅啲歌星啦，啲男团啦。咁佢哋个反应就我唔识喎呢啲人。咁我女就好惊讶，你新移民嚟㗎吓，点会唔识㗎？唔係啊。3D 嘅人我唔识，我识 2D 嘅人嘅。哇，我都听唔明啊！你明唔明？ 正正就好似博士喺第一节所讲啊，就系、是、呢个叫做系咪代沟啊？ 系代沟，我哋系识 3D 嘅人噶嘛，佢识 2D 嘅人，知咩叫 2D 嘅人咧？我喺度谂好耐。 系啊，咁再补充少少啦 ，Minecraft 佢句佢除咗自己本身嗰个叫做ecosystem 咧，即系个生态圈咧，系、 嗯、 好有一个吸金能力之外咧， 咪有个女仔佢阿爸同我讲咯，我女今日碌咗张卡啊。几钱啊？4000蚊啊！买一件衫，我话咩牌子啊？唔系啊，系个虚拟人着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个潮流系咁啊。 哦 ，Minecraft 系现金兑换嘅，即系你喺里边买衫系用真正货币买。 系，冇错，冇错。 系啦。 但 Minecraft 最强嘅力量系乜嘢呢？系另外周边如果想参与呢件事嘅人咧，都可以有得着啊。 哦。 讲少少啦，咁喺几年前咧，大概喺2015年至2016年咧，我呢、這个就敏感啦，唔开得名嘅，系喺美国有一位嘅一个集团嘅一个人士，我哋我唔开全名啦，开少少啦，佢叫阿 John 啦。咁但如果你去 search 佢个名咧，其实你都会知边个嚟嘅。 好多 John 嘅美国。 俾多少少 hints 俾大家啦，佢系做快餐店嘅、 哦， 做汉堡包嘅。 O、哦、K， 但系咧，佢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发觉开汉堡摊店都唔好做啊， 唔好掂。 系啊，佢就谂到个方法，首先喺佢喺西雅图吓开第一间嘅快餐店嘅时候，已经摆咗两部大电视，24小时嘅佢间铺头，24小时就系播 Minecraft 呢只游戏嘅。嘅動態啊，而咧就發覺吸引好多小朋友嚟食嘢，佢就轉數好快，就即刻喺佢試一圖附近嘅地方咧，就租咗一間戲院，因為美國啲戲院其實即係生意都唔係生意唔係咁好啦。 佢可以咩㗎？入去就買一場飛咗嚟，一路由第一場睇到第二場， 係啊係啊係 啊， 外國係咁噶 嘛， 係啊，咁所以佢就租咗間戲院之後咧，直情每個星期日啊，就係話。家長買飛，咁小朋友入嚟咧就一齊就喺戲院度大銀幕打機。 哦， 嗱，依間公司犀利咯，短短數年間啊，咁就喺 唔怪得教會冇生意啊 。教會遲啲都可能都可以打機嘅、 啊，林博士買電視機。 佢喺2020年啊，竟然係透過搞呢一啲嘅 event 咧，舉行呢啲 event 咧，打機 event 咧，竟然喺纳斯達克啊，美國纳斯達克上咗市啊！ 哇！ 但系佢嘅本业咧系做汉堡包开分店嘅，但系佢竟然系做呢只游戏周边嘅利润，令到佢系可以上市。 咁就你可以想象下呢只游戏本身会赚几多钱咧？净系周边利润都 系啦，系啦， 即系等于一只嘅手机，原来咧喺内地咧就系同佢做周边嘅荧幕啊，或者某一粒螺丝啊，咁已经发得大啦。 系啊，系啊， 好夸张啊！ 所以好多嘢我哋而家讲紧元宇宙啊嘛，好多嘢好难想象。 但系其实 Eddie 如果讲宇宙，其实头先提过都话有三个好重要嘅元素嘅。 是啊，冇错啊，即系我哋讲，佢哋有自己嘅文化啦，系咪？佢有自己嘅货币啦，系啦，佢有自己嘅生态圈啊，或者可能佢有自己嘅制作，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喺里边。 咁就变咗唔同嘅元宇宙，咪有唔同嘅文化噶咯？ 系噶，冇错噶，冇错。咁、所以而家应运而生咧，就会有啲系叫做你可以用一啲数码嘅 asset。就我可以系带去A 宇宙，咁样咧，我哋自己有个自钱包，又可以带去 B 宇宙。 以前就 A 宇宙还 A 宇宙， 大家唔通嘅， 就边唔通噶嘛。 而家通嘅， 而家通 系啦，即系你即系有好多公司或者好多即系唔同嘅系统公司已经去开发紧呢样嘢，睇下点样可以将啲宇宙中间啲宇宙去打通啦。系啦，咁 咁就系跨宇宙平台。 系啊，冇错啊。 哇，好难想象、啊。 咁啊，睇下，即系当然而家都 仲。咁你试下，你喺 A 宇宙嗰度买一件衫，原来过到 B 宇宙你系赤裸嘅，咁你点掂啫？ 咁又系， 我都带埋件衫过去噶。 咁 A 宇宙嗰件衫系俄罗斯方法嚟噶，B 宇宙就头先话阿林博士话斋啦，可能系变咗 3D， 咁点样套落个 2D 度咧？咁呢个系即系值得去讨论嘅一个技术啦。咁都要啲唔同嘅时间去即系、就是、去发展嘅。 因为系咪唔同嘅宇宙系背后牵涉有不同嘅技术嘅， 系冇错冇错。 咁所以而家要打通咧，就系即系谈何容易咁 啊！系啊，咁而家有啲叫做炒埋一碟嘅情况出现啦，因为喺发展中间咧，有好多唔同嘅技术发展紧嘅。咁啊，头先讲原来喺呢二十年里边，又有 Minecraft， 又有 Roblox， 其实我哋唔识嘅啫。系啊，我哋打上十年，再十年、基本上其实已经喺度噶啦。只不过我哋。我哋呢條人或者可能大部分人係未接觸過，而將會改變世界唔係我哋，係 next generation， 即係接觸過 Roblox、接觸過 Minecraft 遊戲嘅呢一班後輩。 嗱，你係講出真相啦！改變世界嗰個唔係我哋，最慘我哋喺度俾人改變咗嗰個世界，我未死啊嘛！咁好就不過，喂，咁點啊？我係發緊夢啊，定係現實咧？咁我係搞唔掂喎嚇！我唔可以日日喺度念緊呢個裝修夢碟噶嘛。 咁我哋都要與時並進嘅，學習都係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嚟噶嘛。 係啊，嗱，我個仔啊喺學校交功課。而家咧 ，Zoom 上堂啊，系咪或者 Team 上堂啊？交功課咧，可能係以前我哋講緊係 Google 啊、Microsoft Submit 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咧，我個仔啱最新個課 ，Roblox 交功課，係啦 ，Roblox 阿 Sir 入嚟睇住你寫個 program， 即場交功課。 哇！呢、這個真係好新啊！如果我而家做阿爸，我真係唔知點樣搞呢個 Roblox。 係啊，我個仔同我講：你唔使擔心㗎，Daddy。我自己搞得掂噶啦，不过你睇住我做就得啦。哇！ 我睇住你唔知你做乜系嘛？好在阿爹哋沿途有你，我系送出关心言嘅，沿途有你。 想开心大步景，沿途有你 求你替我找到最天真的本色。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辞职，如果获中央批准，打算准备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表示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后委任他出任保安局局长和政务司司长，亦都感谢各政治委任官员团队、立法会议员、政府各委员会和香港市民，他对能够在政府服务超过40年感到光荣。林郑月娥表示已经收到李家超的请辞，已经根据基本法第48条第5款呈交中央人民政府。消息指中联办领导朝早会见部分选委的时候，提及李家超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参选人，希望获他们支持。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1月3日举行生日宴会，食环署调查之后说已经向湾仔一间餐饮处所发传票，指负责人涉嫌没有将贴显示特定范围 D 区的正确平面图和有关每小时换气量的适当告示，案件排期今个月22日在法庭听取答辩。食环署又向6名顾客发出7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涉及违反使用安心出行的规定，3张涉及违反佩戴口罩规定，全部个案已经缴交罚款。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为免披露有关人士个人资料，不会公布被罚特定定额罚款通知书人士的身份，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亦都不会公开调查细节或者评论事件。署方又说对所有受查人士一视同仁。当局早前说当晚的宴会有15名官员出席，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被特首林郑月娥点名，表示对他尤其失望。徐英伟之后提出请辞并获接纳。本港新增277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11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宗数虽然有回落的趋势，但是仍然属于高水平，呼吁市民在假期间减少不必要活动，以免疫情反弹。中心又说，就院舍接种工作已经达成首阶段目标，计划在今个月中之前安排医护至少2次到访院舍，为合适的院友接种第二或者第三剂疫苗，以及为确诊之后已经4个星期的院友接种首剂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38点，跌301点；标普500指数报4,465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卖价7.838，日元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小报要人哋啊！ 哇，咁快我哋嘅节目就会讲，今次嘅结果你哋讲得点啊？ 我谂讲到结果嘅时候咧，就唔好咁快讲，等个结果真系定晒先至讲。呢个就系我哋嘅节目，硬系都好似有啲嘢讲到咧。 系啦，冇错， 就系因为我哋慢几拍， 又唔系马后炮嗰只。 所以呢啲 timing 系要经验积聚翻嚟噶，仲有一个礼拜得一次讲。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 小宝与文迪。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要讲一个题目叫元宇宙的缘起和影响。其实2013年周杰伦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哇，那场夸张令到观众目的口呆。为什么？因为邓丽君出场跟他唱一首歌叫做你就魔术，都大家都不是很害怕。最害怕邓丽君唱了周杰伦的歌，我听到无论在台湾香港那些人都哗然的。这个就再一次话俾我知咧，就元宇宙点样去嗰个应用啦。咁啊，今晚我哋有两个嘉宾，一个就系冯挺然阿 Tim 啦，同埋系孙迪伦阿 Eddie 嘅。咁究竟元宇宙点样应用嘅咧？ 元宇宙咧， 大家一讲就以为打机嘅啫，系嘛？ 咁啊，有好多应用啊。嗱，而家讲紧开会啦，系啦。咁啊，以前就系 特别疫情啦，系嘛？ 系啊，开会就。即係最尷尬係咩呢？就你眼望我眼啊嘛。咁啊，而家我哋用緊嗰啲工具呢，即係有啲老細逼大家開 cam 噶嘛。係咪咁啊？我又未起身，又或者可能啱啱俾你嘈醒咗，又未化妝。係啊，咁元宇宙可以點樣呢？因為你係可以揀過個 avatar。係啊，咁你就可以有另一個樣貌，或者可能你譬如我而家好肥嘅，咁我梗係揀個靚啲啊，吸引啲大家。 即係好似孫悟空咁，我唔需要真身出現啦，咁啊， 係啊， 七十二變喺上面可以。 係咯，我本來係嚇正方面噶嘛，咁啊可以喺元宇宙裏面都可以試下瓜子口面啊，會唔會受歡迎啲咁樣？ 特別我啲咁肥嘅上去，有揀個瘦啲可以。 係啦，咁啊呢個係即係比較多啲應用啦。咁啊第二個比較多或者 hit 啲嘅話，就頭先阿博士咁講啊。一啲表演啊、會展啊，或者可能演唱會啊、睇戲啊，咁呢啲功能會多啲嘅。 嗯， 啊，即係先講可能演唱會，我哋而家可能啊紅館，可能李叻俊都係10000+飛咁樣。咁喺元宇宙裏面咧，我哋可以無限擴大，又不論地域，係啦。咁可能做到嘅功能有好多。頭先你講就係我哋冇諗過一啲啊過咗戲嘅、過咗身嘅明星，亦都可以 call 翻佢出嚟繼續表演。 即係有點既親切但有啲嘅驚嘅咁。 你而家 好恐懼啊！ 你講完我都有先毛管動，而家又 12 咁滯啊！咁呢個都係一啲其中嘅功能啦，即係譬如可能係結婚啊，喺元宇宙裏面結婚啊，殮葬啊，或者可能係先人紀念啊。頭先可能阿鄧麗君出嚟唱歌都係一啲先人紀念嘅方法咧。咁變咗個可造性其實可以。 同埋我疫情之前咧，有一班人都同我傾過嘅，就話其實咧可唔可能咧同一啲人係做一啲嘅紀念冊啊，又擠上網上邊啊，咁佢一生咧就可以俾佢後人撳個擠上去就睇到啊，唔使喺墓去到個墓碑拜咁得幾個字啊。咁嗰陣時就咁諗嘅，咁嗰陣時我都唔知咩叫元宇宙，咁一後來知道，咦喺元宇宙咪做到咯？咁我哋即係十八代祖先都係擠曬宇宙嘅喎，啲歷史咁你上去撳一撳下睇曬 嘅。可以㗎，咁一次過同所有前輩親人咁樣打招呼咯。 係， 成個家族 call 曬出嚟，要幾個宇宙先擺得曬？ 你都揾唔揾得翻資料啊？你嗰個問題啦，係咪先啊？除非你係愛新覺羅啊，我另計啊。 咁同埋講到元宇宙嘅場景咧，其實我哋講緊一啲比較應用啲嘅場景啦，好似喺電影業界啊，喺荷里活或者我哋講緊喺國內都好啦，其實已經係開始有人構思元宇宙電影啦。 咁以前就阿凡達嘅拍攝咧，就係成個廠都係綠幕， 係 咁、就個演員就乜都睇唔到嘅。但係嗰個導演就睇住嗰個嘅 screen 嗰個熒幕咧，就 key 咗出嚟㗎啦。後邊係咩？咁所以個導演要教佢眼神往邊度啊，點樣做啊？真係演戲嘅，佢見唔到嘢嘅，基本上係。 係啊。 咁 啊， 綠幕係解決好多問題嘅。咁而家就綠幕都唔係㗎啦，已經係係嘛？ 係啊係啊，而家就好似阿 Eddie 就會熟悉啲啦。XR 技術喎、 哦。係啊，嗱 ，XR 係啲咩嚟嘅咧 ？XR 就係將現有 AR 係咩咧 ？AR 就係、是。將虛擬帶喺現實啊嘛， 嗯 ，VR 係咩咧？就將我呢啲現實嘅人擺翻落去虛擬， 哦， 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就變咗將佢兩樣嘢混合，咁就變咗混合場景啦，即係 mix reality 啦，咁再延伸落去就變咗 XR 咧就係、是、我哋好似眼見到阿 Tim 喺我隔離，但係我又可以配多個 avatar 喺側邊。咁我個 avatar 究竟有冇人扮咧？咁而家個科技應用到就係連呢只 avatar 亦都可以 AI 嘅， 哇、哦！好犀利喎，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话都几恐怖嘅，有阵时啲嘢，你都唔知嗰个人真定系假， 嗯， 吓、啊，定唔知嗰个系我哋头先讲啊，可能系一个 又唔知男定女，又唔知高矮肥瘦系嘛， 系啊，佢、啊、可能系男仔，但系佢可以扮女仔，系、啊。 但系呢种现象咧，以前喺广播界都出现过嘅，咁我哋成日听嗰人把声咧，有好多幻想嘅，第一见到真人咧会跌落地噶嘛，可以咁讲。可能靚到你跌落地，又可能靚到唔係靚到跌落地啊嘛。咁但係你即係而家個元宇宙就咁啊！你喺宇宙見到嘅佢，哇咁靚仔咁靚女，到真人一見你真係可能跌落海噶嘛會。 啱啊，冇錯啊。咁頭先都有講啦，其實喺我哋喺拍攝啊，或者喺會議嘅應用上面，其實都有好多關於元宇宙啦。頭先都有講過啦，譬如我係一個集團嘅 CEO， 我去到八十歲，係啦，咁我想出嚟講場 talk。咁我冇理由都用緊我80歲個樣嘅，咁佢哋就會可能而家又會用好多應用科技，睇下將自己變做隻阿凡達，後生啲。咁雖然把聲同埋個樣唔同咗，但係咧其實都係佢背後。 但係呢個應用科技未出現之前咧，我哋成好多嗰啲咩總理咩總理嗰啲相嗰度咧，我哋見到咧都係佢二十歲嗰陣時嗰張相，佢真人一出嚟就咦又係跌咗落地咁。 所以呢啲應用咧而家當下係好 hit 嘅。系啦，咁當然就會可能遲啲會有啲虛擬歌手啊，或者虛擬代言人啊，咁我相信咧嚟緊呢幾年咧係越嚟越多會喺市場上面出現。 但係喺建築業或者設計行業，係咪都係一個好新嘅應用咧？宇宙其實宇宙咧成日都講緊就係將一個虛擬同嗰個現實嗱結合出嚟，又產生一個經濟效益啦。當然係咁一句簡單就講咗成個宇宙啊。 其實我哋喺工業 4.0 嘅大框架底下咧，其實類似嘅技術已經係應用緊噶啦，尤其是喺博士你講得啱啊，喺建築行業啦。原因咧喺建築嘅行業，我哋有一種嘅計算嘅模式咧，模組嘅方法咧，係一定要係靠個電腦喺一個 3D 嘅場景咧，就計曬成座大樓要用幾多日啦，每個程序係點樣做咧，其實都係用類似嘅技術去做嘅。咁、但係而家元宇宙啊嘛，元宇宙其實包含好闊嘅，连依类工业 4.0 嘅工具同技术元素咧，都包埋喺里边。我哋常常都听到有一个技术叫做 digital twins 啦，啊数字相亲啦。咁中文就其实真系听唔明嘅。但系如果讲一讲个场景咧，就好简单嘅啫，就话你去到一个虚拟嘅场景，只要配合一啲嘅我哋叫工具啦，戴咗个头盔，一个可以博到上网嘅头盔。用一個場景咧，就可以控制到另外一邊嘅工地嘅工具啊！ 哇， 係啊，真人唔使去嘅， 係 啊，亦都咧喺培訓方面咧，就係話我可能我要一個波音747嘅飛機，一個引擎， 冇理由俾呢個新手去揸，如果一個唔覺意嗨一嗨咁，真係賠747噶啦嗰陣時嚇。 係啊係啊，都會喺呢個培訓方面去做到呢樣嘢咯。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話元宇宙咧。一晚真系讲唔晒嘅，好阔啦，好阔啦。 但系我哋可以有多晚嘅， 真系。 系咁，我哋喺元宇宙嗰度继续讲，可以。 可以啊， 因为而家譬如喺服装设计啊，喺个虚拟里边点样去 套落去一個實體嘅裏邊，然後我就已經可以揀咗個套衫，即係我唔使試身啊咁樣。呢啲係全部都用緊宇宙嘅技術。 其實可以調翻轉，係個技術已經喺度，係元宇就係、是、元宇就係簡單啲係講涵蓋曬所有嘅技術咁解、嗯。好似我哋香港啊，前幾年都有一啲嘅科創公司啦，我哋香港本土都發明咗一個叫魔鏡啊。 只要你接觸過呢、這個， 係啊，只要你喺塊鏡面前，你就可以試到嗰件衫噶啦。而嗰個尺寸咧，佢都係後邊用 AI 咧去計算， 度曬啊， 度曬，係啦。咁我哋講話業界 其實幾好，你諗下，即係我去做衫嘅時候，最尷尬就俾人度衫、度身啊嘛。 係啊係啊， 一個女士佢即係嗰個師傅行埋嚟係男士幫你度身咧，硬係周身唔自然啊嘛，係啊，仲要嗌舊式都仲要嗌喎，隔離嗰幫你射四廿八。腰啊，咁啊， 嗰啲應該係做西裝啊， 佢唔係自己寫，我仲隔離嗰個徒弟仔同你寫，仲要讀出嚟，哇！你幾尷尬啊？咁你 AI 同你度曬，咪幾好咯？係咪先？ 好似博士啱啱講啦，就話依個 fashion 啦，服裝業界啦，嚟緊喺元宇宙嘅世界啊，嚟緊九月啊，都有一個好大型嘅元宇宙服裝展，但係咧就唔係俾真人著嘅，係俾嗰啲元宇宙嘅， 即係嗰啲 2D 人啦，就我哋講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依個經濟嘅市場咧已經係出咗嚟㗎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係投資咗入去嘅。咁所以我哋睇元宇宙嗰個發展咧，其實我哋都會咁去預計嘅。今年咧係開始，咁嚟緊都有三四年嘅時間，可以慢慢俾唔同嘅行業點樣去加入元宇宙嗰度發展嘅。 以前幾難去解決個問題就係、是我用真金白銀港幣去買咗一個嘅加密貨幣，咁我點樣換翻港幣咧？原來好難換噶嘛，即係我唔可以直接咁樣換啦，我唔係話個兑換店咁樣換到。而家係咪可以解決到咧？元宇宙 咁啊？其實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好像類似 ATM machine 咁樣嘅，係啊，咁你就攞個錢包去，咁佢就咧會可以俾你兑翻做港紙嘅，係即係唔同嘅貨幣亦都可以咁樣做兑換啦。咁係多咗工具去咁樣去做啦。咁係即刻攞現金啊，定還是落你户口啊？有很多不同嘅操作方法啦。咁、越嚟越多呢啲衍生工具出嚟嘅。 咁將來直情喺網上邊都係可以直接過數啦，而唔需要。 而家都可以嘅，而家都可以。其實美國有上市公司係幫手做呢樣嘢嘅。咁變咗越嚟越多工具啦，越嚟越透明啦。咁嚟緊其實嘅發展咧，我覺得可以係可以再快啲。咁、我覺得暫時咧會有啲係譬如硬件上邊。可能未追得上啦，咁可能誒遲啲發展得快啲，或者可能啲顯卡快啲，抗機掘得快啲，5G 真係實現得嗰個速度咁快嘅話， 嗱，我舊年翻去上海同埋北京咧，我有少少即係期望噶、我攞住個5G 機上去睇下，即係快幾多噶嘛？點不知個感覺係同4G 又冇分別咯？我用户嚟講冇分別咯，完全感覺唔到嗰種速度。 冇辦法嘅，博士。原因咧喺5G， 即係大家每個國家投資5G 嘅基站嚟講咧，係大家都係投資落去。但係當你去使用嘅時候咧，發覺用5G 基站嗰個耗電量啊，係比4.5G 嘅基站咧係高出大概16倍嘅。 個電嘅問題係點解？ 電嘅問題啊，所以你話去翻去上海，去上海啦咁樣，可能佢哋會係夜晚9点之後，就係某一個一個供應商啦，佢就會將5G 基站咧就降翻為4G 基站，所以你就可能喺夜晚會感受到個速度比較慢啦。 所以有一世紀殺人網絡到電影咧，嗰個嘅科幻咧諗得好周到嘅，就係、是、電點嚟先，即係嗰啲掘礦機嗰啲電點嚟，花電量好勁啊嘛。咁原來咧係個人體嚟嘅，咁即係咁每一個人體都成為一個發電機去供應嗰個電嘅，原來係咁，好誇張件事。 系啊，所以我哋睇元宇宙嘅发展咧，其实同而家电信界嘅发展咧，都系息息相关嘅。5G 大家都会开始接触啦，亦都会去用5G 手机啦，感觉到某个地区啦，都会觉得啊比较快。咁其实我哋讲紧元宇宙嚟讲咧，亦都系同相关嘅。其实好似前几年不嬲讲开物联网啊，都系一样嘅咋。 都是用差不多的技術，用差不多的現有設備的配套。咁所以你話元宇宙嗰個發展，其實又是跟電信的設備嗰、那個，好像 Eddie 話齋，硬件要追得上，咁軟件咧亦都要追得上，咁先至有得發展嘅。 嗱，我哋嘅小朋友咁樣成長咧 ，Eddie， 你擔唔擔心咧？佢真係有一日佢分唔到即係虛擬同現實咧？阿爸。昨晚我跟英女王吃饭啊，咁啊， 佢而家成日都咁讲嘅， 自己演讲 啊，系啊，不过咧，佢哋个即系成个做人嘅方法就唔同，我哋成个社交圈都唔同， 系， 佢哋唔会理佢啱啱同佢打机嗰个系边个朋友，佢唔使真实见过佢嘅， 嗯， 我哋以前爹哋妈咪点样教我哋咧？你有冇见过个朋友仔啊？你有冇知个朋友仔叫咩名啊？有冇握过手啊？点点点啊？而家冇噶啦，我同佢打个机，我就同佢朋友吓，佢头先。就用支刀刉我，我而家都可以用支刀刉佢嘅，冇问题嘅。 哇！ 哦，咁但系即系喺我哋个世界里边，我哋以前认识嘅世界里边， 不能够接受 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嚟紧嘅下一代咧，我觉得系完全系一件事，佢哋嘅接受程度绝对比我哋高。 嗯，系啊，因为我哋翻内地咧，有啲唔系好惯啦，或者台湾即系都有呢个风气嘅，就系咩咧？你识唔识某个人啊？我识，我同佢好熟噶，咁啊，一行埋去。然後傾下傾咧就，佢嚟見過一次嘅啫，咁啊叫好熟的。我哋香港人唔得噶嘛，覺得好熟啊，真係即係上到屋企食飯嗰啲叫好熟噶嘛。原來內地同台灣都係有咁嘅感覺就，見過一次就好熟噶啦，或者即係 WeChat 嗰就好熟噶啦。咁而家啲年青人咧，直情細路仔嗰啲係唔使啦，淨喺元宇宙同佢打個機就好熟啦咁啊。 係啊，冇錯。咁我哋即係。在我哋 event 界啦，我哋啱啱都做咗场活动啦。咁，我哋成个 theme 咧都系 metaverse 嘅。咁我哋平时剪片咧，可能成个场景我哋就度啊点啊点啊，咁可能搞几日咁样，先至剪到条片，可能先到条 clips 一分钟咁样。佢两个小朋友整喺佢哋熟悉嘅元宇宙或者 Roblox 嘅场景里边整啊，三个钟搞掂晒。 哇！ 好犀利，好犀利。 系咁，所以佢哋嘅发展啊，或者系佢哋了解嘅事情，同我哋系截然不同嘅两样嘢。 系咁即系等于咧，系咩咧？我女嘅年代咧，你叫整个 PPT， 即系 PowerPoint， 佢又好熟手啊。我哋要有排斗啊。同样而家即系到我女斗 PPT OK， 但系到 Roblox 佢唔掂啊。咁样一样啊，个成 系啊，冇错。你话即系三年一个代沟，可能而家就系十年 三个月一个代沟， 好快，好快。 系啊， 因为科技一日千里啊，即系嗰个先恐怖。咁其实未来嘅时候咁样，我哋呢啲系咪真系好快被淘汰咁样？ regulation 就我哋定嘅，个格局咧都系我哋即系比较有经验嘅人去处理啦。咁，但系当然科技对于下一代嚟讲咧，佢哋会接受得比较快啲嘅。咁，当然个中间就会讲应用啦，同埋对个社会嘅影响啦，绝对需要唔同嘅阶层嘅人咧喺一路街住件事发生，呢个系必然嘅。 咁确实咧，我哋呢啲成年咧真系要留意啊！我哋已经落后咗啦。咁但系年轻人咧，就喺小朋友佢哋个学习嘅模式咧，受到宇宙嘅影响咧，已经系好唔同啦。咁究竟发展成点咧？我哋跟唔跟得切咧？呢，這个要交翻俾啲 I T 人啊、教育界人士去思考啦，吓、啊！即系仲考 D S C 系咪咁考法咧？即系你嘅另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元宇宙，就唔使去呢个方舱医院考啦，系咪啊？即系咁。 系咁就方便好多。 我哋今日咧倾完啊宇宙，希望咧再请两位上嚟咧再倾个宇宙。咁听晚咧，我哋将会有邓达志、黄宗宪医生同埋庄陈友咧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城市人低碳生活》嘅。最后送一首歌俾大家，系张崇基同埋刘美娟唱嘅《You Raise Me Up》。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心 从此一起，终生都跟你飞，唯独你始终不把我嫌弃，遥遥长路全心的贴近你， 共对。